100.5 赢在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 洒满整个夜晚。 My FM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My FM 100.5. 早上的9:03，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周末早阳光。早安各位，我是飞扬。新的一个周末又开始了，现在的你在做什么呢？是已经开始了周末的外出计划，还是依然在床上呼呼大睡呢？此刻外面的雾霾还是有一点严重的，所以要外出的你记得戴上口罩哦。不管此刻的你在做什么，都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把一份快乐投递到你的耳边。接下来一首经典老歌送给你，来自张信哲、刘嘉玲，有一点动心。

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前奏的情绪舒展，营造的氛围淡然，自在去感受也不失为的是一种自我偿还。语气的轻重缓慢，表情的从容转淡，解释有分歧的问题太难，别像一个伤患。说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这眉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这路再转弯也不能阻止勇敢，哦，我都不喜欢，怎么能够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 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100.5 周末早阳光，我是飞扬。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说过的不算，来自赵永新，这也是他在今年全新唱作的专辑 Get Out 当中第二波的主打歌。那这也是他呢第一次脱掉了偶像新衣，一个很随性的男生形象，将常人难以表达的一种情感浸附在这首歌当中。那歌词呢也是难得的率性而真实，旋律呢也是委婉动听，难怪这首歌在发布一段时间以后呢依旧热度不减。那接下来你要听到的同样是一首现在听起来很高热度的一首歌曲，来自 ICCE 五月天。 星星几点，迫不及待再眨眼。海风味道变香甜，沙滩香满聊天，你哼着永远，我喝着不变，唱一首五月天。五月的天， 高冷深的香甜。 听广播，我爱听这样的。 没病没灾没烦恼，歌多话少，主持人那会耍宝。 听广告，我就听这样的。 吃喝玩乐早知道，抢票赠礼还有现金奖励。 广告也爆料，在 MyGam 100.5的时候爱上广告，你绝对可以。 MyGam。

喜欢你。Hey, Steven, get up. Here we go. I love fun. That's my FM. DJ Holy. It's about to go down. Hot new music. 玩要玩的过瘾一点， 累要累的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分国界，幸福不分大小。Hello， 你好，我是张靓颖。 My FM。 每段故事都有一篇剧情，每段爱情都像动人旋律。

你好，我是 MyFM 大牌吴克群，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FM。 MyFM 坐在港里红头，代替我哭泣像下雨，其实我不知道眼泪有没有流，就像这故事中你有没有爱过我。 随时最新好音乐，这里是 MyFM 100.5周末早阳光，我是飞扬。刚刚这首《彩虹》来自梁静茹，虽然这是她很早发行的一首歌曲了，但是现在听起来呢，还总是那么的扣人心弦。将爱情当中出现的那种绚烂和没有安全感的状态描写得贴切并且感人，歌曲当中呢，更是拟真的加入了冲水的声音，更让这首歌具有一种画面感。OK， 那接下来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2015年播出的网络季播剧《盗墓笔记》主题曲《真相》，来自张杰。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完全音乐时间 尽在 Music 40。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 三分钟吧，

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爱意 OK， 欢迎回来，这里陪伴你的就是 MyFM 100.5 周末早阳光，我是飞扬。一首怎样来自戴佩妮，这也是他2001年的时候呢发行的同名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依旧是包办了所有歌曲的词曲创作，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不断的跟他的两位制作人在沟通想法，对于音乐的形式曲风不断的讨论，终于呢激荡出一个最佳完美的结论。他也是凭借着这首专辑呢获得了第二届马来西亚红人金曲奖。 OK， 我马上要听到的是喜剧，来自梁博。 昨天像一场欢乐喜剧，欢乐过后总有人哭泣，有时为别人，有时为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想拥有自己，也想拥有你，最后拥有的只是无奈和空虚。Yeah， 怎么忘也忘也忘不了的姑娘，怎么放也放也放不下的理想。我是真的真的没有力量， 是知道你的愚蠢的人骗不过自己，你所拥有的不过是无能为。 流行好歌为你推荐 My FM 100.5，我是孟庭苇。 My FM。

小小的打盹，小小的我傻傻的。我的心里总是只留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当初学人说爱恋却笨，却压得你发音却不准。我在找那个故事里的人，你是不能缺少的部分。小小的手牵小小的人，守着小小的 小小，来自容祖儿，这是她200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的歌曲。容祖儿呢，十几岁便出道歌坛，从绚烂蜕变为经典，在纯真中寻找永恒。容祖儿用纯真的歌声纪念着我们曾经最真的过去。在匆忙纷乱的生活中呢，最让我们感到怀念的往往是小时候的梦想，所以呢，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小小，让我们在长大后继续往下一个目标勇敢地走下去。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是 MyFM 100.5 周末早阳光，接下来继续听歌。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融情雨意，情暖初冬， 天津友啊奥特莱斯首届棉雨节火热开启， 棉服羽绒服亲情放假超值特惠， 多件尊享折上折，火爆单品等你购。 滨海新区云山道 友啊奥特莱斯。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FM。 秀清决定分手，因为太了解，两人不再争辩，热情已经熄灭。什么条件幸福才能在日子里蔓延？两人之间通过摩擦证明还有火焰，情是互相敷衍还是应该互相妥协？完美的关系是最难练的表演，幸福是一厢情愿还是应该你情我愿？想了几年，等到的是别人的结婚喜宴。 是我们成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 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40分钟不间断的好音乐，有音乐无所谓。 插在兜里，握紧拳头，回想那无尽的夜空。无数过往的岁月，有温暖的跋涉，也有冰冷的苟且，在回忆的滚烫中

选择方式，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 这首《不将就》来自李荣浩，这里就是 MyFM 100.5 周末早阳光，我是飞扬。冬天呢，风沙比较大，而这个时候我们往往觉得应该用去污很强的洗面奶，但实际上呢，碱性太高的洗面产品往往会让皮肤越洗越干。所以在冬天呢，想要皮肤干净无瑕，最好选择的是清洁力强同时又温和的洗面奶。另外呢，由于空气干燥，冬季最好减少洗脸的次数，早晚各一次就很好了。而且呢，不要用过热的水，否则会引起皮肤的干燥和皱纹，而太冷的水呢又很难清洁干净毛孔，所以温水洁面为最好的选择。好的，接下来继续听歌，徐怀钰《纷飞》。知道

是不停追逐的秒针，或是你背后暗涌的什么，当你还是一滴一直尚未干涸的汗，我是只悲伤的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周末早阳光，我是飞扬。不管什么季节呢，减肥似乎都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冬季减肥呢，在饮食方面一定注意不要选择冰冷的食物，这样呢会降低胃部温度，不仅会影响到身体的血液循环，反而还会引起肥胖。特别是想要减肥的女性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冰冷食物呢对身体健康也是很不好的，健康减肥才是最重要的。好的，接下来继续好音乐，田馥甄，灵魂伴侣。